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今天我们全新的周一的晚上，各位工作辛苦啦，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开始直播。来，苗山先跟他们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 天哪，这看来是今天吃的挺好哈。 哎，你怎么着呢？ 我跟你讲，今天中午肯定你吃爆炸了，对不对？ 对，我最近每天都吃爆炸。 怎么搞？你不是要减肥吗？ 我减完了之后呢，你知道吧？因为我在减肥期间呢，很多朋友都说，哎，走啊，一会儿吃饭。我说，这周我要这个少吃一点，咱们约下周吧。所以把所有的邀约都定在了这一周。所以在减肥后的这一周，简直每天都真的 每天都是这个满汉全席待遇是吗？ 对。 特别厉害，所以这周看上去这个脸儿啊，哈， 没有，完全没有， 没有腿上了。 但是最近吃的特别好，我相信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在周末的时候呢，肯定很多朋友享受了美食，或者呢到周边享受了美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资讯小板块可能和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去哪玩比较好啊？ 我跟你讲，最近去哪玩比较好啊？肯定去一些凉快一点比较好嘛。 对，但是呢，咱们那个说完了近期的资讯呢，咱们就看远一点，因为今天有位好朋友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块儿要聊一聊北欧的风光。 是的，那其实咱们看到字幕条当中也会发现啊，就是北欧加上东欧是个嗨玩的新体验。所以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一会儿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欧洲的旅行故事了哈。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欧洲啊，提起来其实很常见，尤其北欧。你可能10天玩不全，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可以把北欧和东欧都捆在一起？ 他腿特别长， 对， 走得快， 是因为有个特殊的旅行方式 哦， 就是他可以靠水陆结合的方式。 大家伙儿如果说关注这个最近的这个旅行行业的新闻的话，会发现有这么一条内容，关于马蜂窝的消息，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哈？ 水陆结合了， 就是有一位网友呢订了一个俄罗斯海参崴那儿的酒店，结果呢在马蜂窝那边的套餐呢给订成了平台啊，给订成在希腊的一个酒店了，就差这么老远。结果呢怎么办？这得投诉吧，是不是？ 对啊， 你解决这个问题，要是你的话，你肯定不干呢。 不干， 对。所以呢，人家马蜂窝平台说了，这个我们啊，可以支付你自行打车从原定的酒店到新的酒店的这个车费。 一想这个好，那哥们儿就立刻上网一搜，从海参崴要打车去希腊要6天多，中间不停啊！一说这要能够报销换的，我绝对马上走啊，对不对？这路费我一路看过去，一个星期看遍这整个，从这个穿越俄罗斯哈、啊，穿越整个这个西伯利亚那边，再到这个东欧一部分内容， 真的 再到希腊上一下。人家平台这么回复的嘛，但后续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哎呦，今天我们就要聊聊水陆相结合的方式游览北欧以及东欧，非常怎么说呢，值得去的一些缤纷小国家。 是是是，来吧，那今天来赶紧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座上客好不好，跟朋友们来打个招呼，欢迎一下我们的旅行达人孙看看，你好。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朋友你们好。 哎，对，不要忘记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 哦， 我们毕竟这个 是是是是，我要适应一下。 对对对，因为今天是个大日子， 没错， 今天是8月27号，是咱们这个北京广电系统啊这个正式合并的这个融合的大日子。 哦， 所以今天开始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已经成立了， 所以我们 所以呢 今天是融媒体的形式呈现。 对了，所以呢作为一个可视化广播第一台，一定要跟朋友们去感受一把这个能够看到的广播节目是什么样子。 对，希望呢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潮流梦工厂的选项，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以及为您准备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 棒棒的，那赶紧来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相关资讯内容是不是啊。 好， 有我们这个潮流梦工厂这个资讯单元呢，还要跟各位网友们还有听友们去分享一下这个潮流风向标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内容。 对，盘点一下。 来来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条我特别关心、 啊、 这个气温啊越来越舒服，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昨天正式出伏了，长达40天的三伏天谢幕。 嗯，这个可以说啊，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美丽可以说是旖旎美不胜收。 对， 那周末这两天的时间呢，这个咱们如果在北京的话会发现咱北京开启了一个美颜模式，虽然这个太阳有点晒人、啊，但其他的部分包括天包括云啊，这个颜色是特别的正、那么过了处暑这个节气之后呢，早晚已经有点点凉意了。昨天晚上我在家就没有开空调。 只是没有开空调吗？没有盖个小薄被儿？ 被子是被我踢没了啊，有点热。 就是睡觉前和今儿早上起来都不一样， 不太一样。不光是被子没了，连着枕头也掉地上了，头发也飞了，感觉是。 但是反正总体来说凉快多了，舒适多了。 哎，对。 据了解呢，今年的末伏延续到8月25号、8月26号，所以已经是彻底出伏了。 哎， 夏去秋来，养生专家在这儿就建议市民朋友，这段时间呢，可以多吃点银耳啊、百合呀、莲子、蜂蜜、芝麻等清润的食物， 哎、 以防秋燥。 为了防秋燥的话，如果你看像咱们这样式的哈，这都是平常用嗓子比较多的人，你可以多吃点梨，煮点梨水、 哦。我以为你说你得多吃点。 多吃点梨水，哎，没有，不只是那前面仨字啊，对，当然还可以再来点什么川贝配合一下， 对， 完全没有问题，或者百合啊，都可以来去、包括拿百合炒一点这个芹菜呀、哈，弄点白果啊，都可以特别好的去火。 在这一点上，我们俩都拜给你了。 对对，那包括你像这个，咱们如果说喜欢喝这个冰啤酒的话，可以泡点枸杞啊，啊，那么 泡啤酒里、 啊。要喝红酒的话，可以泡点西洋参啊什么的。 一下变怎么怎么变成药酒了？ 啊、 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 养生 节 目。 节目对。 最近呢是换季，所以呢天气渐凉，特别适合大家呀出去走一走、健健身、跑跑步、运动，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侃侃同学，这个时间特别适合你走出去走一走。 对啊，对。 好的， 他是好好运动。 哎，你周末好像都去郊区玩，我觉得。 哎呀，别提了，周末去趟罗马湖，居然还是大泥坑，我都醉了。哦、本来以为云淡风轻，可以喝个下午茶的， 就是那边的水还没有， 情况没准确好， 跑一大瞬移，就为了找到一丝清凉。 哎，是。 不过上周没成功，下周应该也能成功。 好嘞， 最近这段时间难得， 因为要有雨了。 一定会有凉快， 没错， 凉爽的气息。 据说啊，这个据了解说，包括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将会有这个分布性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出行的情况。 好， 那提到出行，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临近开学的早高峰、晚高峰期间会有一个出行的问题要发现了、 又开学季了啊、 对啊，对啊，咱们上周五刚说完这开学季的数码礼物嘛、对不对？既然买好了笔记本电脑，换了新手机，您就踏实好好上学吧， 对吧？那该怎么能够 换了新手机怎么能踏实上学呢？ 都刷抖音去了是吧？ 从此就不能踏实上学 了，每天晚上这会儿都看咱们节目是吧？ 对， 太好了。来看看这个咱们北京市交管局的相关的信息哈。那他们也是日前发布了8月份最后一周的交通提醒，随着开学临近呢，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那因此呢，工作日早晚高峰也会逐步将会提前，8月底到9月初时间，大中小学的学生将会陆续返校。因此呢，相关部门提示说，上午的时段部分地区的校园周边道路呢将会压力增加，而工作日的早高峰也会逐步提前，特别是在广渠门、中关村等校园集中之地啊，这通行时间会明显延长。而在晚高峰方面呢，各个环路啊、联络线呢、啊，包括咱们这个周边地区啊，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预计像是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远通桥、东三环南路等地方呢，压力比较大。而在晚高峰期间，包括像是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建外大街一线，将会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朋友们应该尽量吧啊，做到错峰出行。 没错，提到交通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一些小贴士。 嗯， 为了方便让大家出行，有多条道路最近是单向进行了。提醒大家一下，从8月25号开始呢，西城区的南纬路南向采取了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交通管理措施。 嗯， 8月27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丰台区的西楼园北路、马家铺东路到马家铺路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方向行驶，速路通路的西楼园北路到北京南站路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方向行驶，南站幸福路6号院北侧道路，也就是南站幸福路到开阳路那条路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南向北方向行驶。8月27号，同样是今天开始，石景山区的八角西小街，也就是八角南路到八角南里南路禁止机动车由南向北方向行驶，八角南里南路西段八角西街到八角的西小街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方向行驶。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单行道啊，反而能够提升通行量，在单位时间可以能够比较好的去缓解一些交通压力和拥堵的情况。 嗯， 也会让我们整个的这个秩序啊变得更加井然一些。你看咱们这个在儿研所这一带、日坛路这一带，自从有了单行道之后呢，儿研所门口的拥堵情况略有好转。 对，从此我就过不了了。 挺好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就是咱们绕一小圈，你比在那儿堵着也强。 哦，那倒是。 嗯， 因为确实像一般的医院啊、学校周边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一个是注意要错峰，另外一个要避堵。 对、 啊、对，来，那继续看一看这个堵在网络中的情况哈、啊。这个大家伙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拥堵一部剧或者是一批剧，尤其是古装剧。 没错， 昨天晚上大结局了，我没敢看，我怕因为 我也没敢看，我怕剧透，是不是？ 因为我没追那么快，所以我把所有朋友圈里边人我都就不敢看他们发的东西，我就等着我要自己慢慢看， 就怕刨了底是吧？ 真的害怕哈。来看看这个延禧攻略的情况吧。 好， 先提到这儿了哈。 随着延禧攻略等古装剧的热播呢，横店影视城和故宫的热度逐渐上涨。 嗯， 根据旅游的大数据看啊，八月以来从在线和全国线下的门店订单来看，以东阳为目的地的旅游产品、自由行产品订单同比增长是397%， 多了将近4倍。 嗯， 还 有大量的自由行游客网上订票去参观，横店影视城的门票销量环比上升了近120%，基本上就是2倍多的人。 嗯， 另外故宫门票和向导的订单数量也有不小的涨幅。大数据还显示，消费群体当中是以女性群体为主的， 这正常、啊、 一般追星都是女的多， 追剧的话一般是女性为多，这个可以理解啊。那其实呢，这个延禧攻略啊，这部剧呢也是为故宫的旅游热度加了一把火。 嗯， 当然不是说这个真烧了一把这个长春宫哈，这个很多网友们 烧不起 啊。对，这个很多网友们这个想要去亲临一把剧中人物当中的故宫的居所，包括像是富察皇后所居住的长春宫、 嗯、 高贵妃的储秀宫，还包括延禧宫啊、景仁宫啊，还有像是这个承乾宫、养心殿等等等等啊。那这个从八月份的故宫门票呢，预订量已经环比增长超过40%，也成为暑期当中人气最旺的国内景点之一。那么看了电视剧之后呢，也是对故宫和清朝的文化是颇感兴趣，都担心这样一类博物馆和文化景点呢只是看个热闹， 嗯， 没有人专业解释怎么办呢？哎，延禧攻略这么一热播，带热了一批这个新的旅游方式，就是网约特色文化导游，人均呢大概花是几十块钱就可以请一位 专家型导游帮你去讲解。这个比方说你要单独请一个可能嫌贵好几百块钱，对吧、咱拼 团购呗， 共享导游， 你带着你爸妈，我带着我爸妈。 旅游方式就是网约特色文化导游，人均呢大概花是几十块钱就可以请一位专家型导游帮你去讲解。这个比方说你要单独请一个可能嫌贵好几百块钱，对吧、咱拼 团购呗， 共享导游， 你带着你爸妈，我带着我爸妈，看看带着他爸妈，然后咱们找一个向导、 哎、 是那意思吧？ 靠谱是吧、九个人分一个人钱，立刻就均摊薄了嘛，对不对、而且讲的他专业呀，对吧？你别说的、我随便路边请一个给我讲的都是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东西、我听你讲干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有专业导游的话给到我们一种比较物超所值的游览这种博物馆哈。 对，所以呢哎呀，就因为一个电视剧可能又像延禧攻略这样的一下激发了很多人对这个以前的建筑啊文化呀、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对对对， 然后深宫的探秘啊，这些主题游出来。 所以除了故宫之外呢，包括横店影视城也是颇受热捧，包括早年间拍摄英雄啊、满城尽带黄金甲、步步惊心等等的地方呢，也都是增加了景区知名度和旅游人气。从今年暑期啊，随着延禧攻略开播之后呢，横店这边就掀起了一票的这个宫廷旅游热潮。那么相关的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说啊，今年暑期的横店清明啊，明清宫啊，这个明清宫苑景区的门票预订量猛增，仅仅七月份门票比同期上涨132%。 哎，咱们分析一下其中的这个景点啊，要谈一谈影视类景点当中，镇北铺、西部影城、还有上海影视乐园、无锡影视基地，还有南昌万达电影乐园、佛山南海影视城、东平水浒影视城、敦煌影视古城、中国唐城、华谊兄弟电影世界、大理天龙八部等影视城等等，都成为了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 是的， 来到这些地方就指，哎，这不是那个电影取景的地方？ 对呀、哎呀，这个地方我很眼熟嘛， 是不是？顺便还可以有租衣服的服务， 肯定有，肯定有， 是吧？ 是， 比如说我回忆一下啊， 你想穿哪一部剧中的哪一段的服装、啊，对吧？想穿新者裤的衣服来苗山，对，给你一扫把杀红桶去吧。 我一直想演那个 富察傅恒啊， 我真的好想演一演那个《甄嬛传》。 你想演谁呀、啊？演那个传是吗？ 哎，我想起人说 演甄嬛， 我想起一个小品说的，哎呀，咱俩演不了《白蛇传》，为什么呀？谁演白蛇，谁演传？ 对呀、啊，你演哪个妃呀、啊？最后你演还是咖啡呗？对， 咖啡，以我的肤色只能演 咖啡。对对对，哎，所以说你看这种玩法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个古装玩法哈、啊，也是咱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包括其实《延禧攻略》当中也有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包括像是打树花，对吧？当时高贵妃这个派命人在这个宫里边要给太后这个庆寿嘛哈，要表演打树花，当时就可以去到这个河北的玉县那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现在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当地的一种民俗活动是吧？ 哎，对，包括弄风筝啊等等很多的手工艺的东西，包括刺绣，都在这剧当中能够一下展现给了我们，会发现其实咱们中国的文化非常非常的博大。 虽然这个于正啊是一个有点话题性的人物，但是这部剧说实话，它确实在很多的内容方面是还原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的，但本应该我们了解的部分， 是 就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然后传统文化确实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 所以一部电视剧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小看，不能只是说哎随便拍一个给大家看看，它对年轻朋友的影响是相当之大的。 太对了，而且给大家报个小料啊，这是之前在这个一个月之前的时候，我跟那个张嘉倪和这个就是顺嫔跟淑妃这俩淑贵人俩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衣服，他们穿那些个戏服，他们都是小心翼翼的，说那个戏服的做工啊是真心的好，价格不菲， 而且是为了这个戏定制的， 都是定制的，所以说是非常的精美，所以才能够给到我们这种非常非常完美的视觉体验，特别的好。 所以你知道无论是电视剧也好，还是平常我们做一件事情，你用不用心真的别人是体会得到， 这叫匠心， 对 吧？来继续看看我们 对于旅游我们是认真的， 当然了，这个而且能够看的旅游节目和能够听的旅游节目二合一的这种融合，我们也是认真的。 对，咱们这个资讯差不多了，是不是 啊？来 侃侃， 嗨， 我们就开始北欧之旅吧。 是的，那么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的按钮直播间一，找到我们的名字潮流梦工厂，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看一看我们这里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啊？ 我现在已经连好了， 连好了哈、好，没问题，一会儿的话我们就有图有真相，好不好、那一会儿呢，侃侃同学啊，这个要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你的北欧东欧。 侃侃一副这个惊愕的表情，他说连什么了、 皇上，臣妾做不到。 我连了你的朋友圈， 咋的？这么， 我们那么高级？对，当然了， 我们是融媒体的大平台。 那不如连我的新浪微博呀？ 可以， 先连一会儿朋友圈看看。 没问题。那这样吧，咱们就开始。我们想在你聊这个自己的旅行故事之前啊，咱们呢就先放一个小片花，十秒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好不好？来，咱们一会儿见。好了，那么既然可以能够摆动这个世界啊，震撼这个世界，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孙侃侃就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了。那先跟我们说说看，当时你用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和初衷准备要开启这样一段旅行呢？ 哎呀，这个目的真的是，这是我今年的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愿望和目标。 就是、避暑去 ？No，、就是我今年是年方四十嘛，所以就是四十岁要去四十个国家，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前半生的目标。那么等于我春节的时候去土耳其是我第35个国家，所以那么势必在这个旅行当中我会选一个能更增加更贴近达到我这40个国家目的的这个国家数。 你在赶进度是不是？ 对， 但是我又不是一种那种就像欧洲一去玩几个国家的那种人，我之前玩全都是1个1个国家玩嘛。 对对对。 那么这次北欧呢，我就选了芬兰和挪威这2个主要的国家，我就不去那个瑞典跟丹麦了啊。冰岛之前已经去过了，但是这2个不足以撑到我40啊，对呀，就是这2个国家不能撑到我40个国家，那怎么办呢？我就又选了旁边的3个波罗的海的小国，也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那么刚好这5个国家就凑成了我，也实现了我今年去40个国家的愿望，哈哈哈，这就是我的目标。 目标，所以一开始这个就是。有预谋，不是有计划啊，计划好了呢这个事儿。 对、我随便打开看看的朋友圈啊，他的第一张图片呢虽然是一杯啤酒，但其实是当天晚上9点钟的挪威，所以他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得见还是天很亮的。 7月16号刚刚去的是吧？ Yes. 就是1个月前刚刚去的，然后刚刚回来 啊，这个季节超棒的啊！ 你可以看到他的文字说21点的挪威，你能想象吗？天还是大亮的呢，因为他7月份应该是在他们有接近极昼的日子里，所以他们白天特别的长。 哦，怪不得，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感觉听上去，哎，怎么那么奇怪？天那么亮哈？ 对 对，那来再看一张。这个是依然又是啤酒，又是啤酒、 这个。其实当地有很多就是口味很独特的啤酒嘛。 对，这是我的一个习惯，真的是一个习惯。到每个地方，反正我就一定要喝一杯纯正的精酿。 哦， 当地的啤酒一定是 local beer、是吧？ 没错。 这是一种习惯，就是寻找当地的味道。下次可以找谢霆锋一块儿啊，这个12道风味加孙侃侃啤酒之行，好不好啊？我们来试验一把。这个是在餐厅的一个露台。看上去感觉是特别有情调有腔调哈，这个露台是吃早餐吗？请问？ 对，这个是在贝尔根的一家酒店。完了，我呢，反正我是不怕晒的，因为我觉得在这种环境里，我一定要享受到室外最灿烂的阳光。 但是我们想说，你看这个，既然是早餐的时间，早上这个朝阳的光线的质感。却跟我们平常认识当中的这种朝阳的质感完全不一样，特别像下午的太阳， 对 对吧？ 而且它的亮度很均匀，是吧？ 就太亮了，感觉到特别像下午。 是， 所以说这种在这个极北地区哈，北极那个靠近北极的地方，阳光是不一样。所以说你只要能够到那儿，才会发现那里的阳光当中都会充满了一些惊喜。 你这个早餐看上去真的不少哦， 俩鸡蛋，还有一堆炒鸡蛋，3根香肠，2虾米皮， 咖啡牛奶， 一堆水果，咖啡牛奶，加上一堆糖， 对，还有糖心鸡蛋，我就爱吃这个， 还有这个西红柿是吧？ 对， 嗯， 补充我的维生素。 去了北欧都不忘西红柿炒鸡蛋，你看， 对， 其实我觉得还挺健康的，其实 很健康。哎，这个大瓶子又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瓶子啊？怎么 就是酒店的那种装饰？你也知道了，北欧它基本上就是设计相当棒，每个酒店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包括家具器皿，包括我们房间里的摆饰， 对对对， 都是有它的设计感的。 各种底赞嘛，对吧？还有各种宜家，对吧？ 对 北欧的，对吧？这种风格， 北欧的设计就是以简单， 简 然后呢再加上收纳， 但不简陋， 对， 嗯， 还上凳次。 来继续看啊，这都是在早餐餐厅时候拍的一些自拍呀、啊、景物、啊、哇这张好漂亮， 哇这我要横过来， 这张 我要横过来， 这个云也非常的美啊，对，横过来就完美了，真是的，这个云特别像鱼鳞一般这样的感觉，一层一层又一层的， 对、 嗯， 这是在贝尔根的这种小街道上啊，这个城市只有36万人口，还不如崇文区的人口多哦、 嗯、所以它下边这个房子的小尖顶也是能够特别有辨识度，就是在挪威。 嗯， 然后呢，它这个房子都不太高，但20多亿边高，这个也是成为了一个当地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建筑物。而且除此之外，他会发现整个的空气一种通透感，就是特别难去。 是啊， 就是很少见这么通透哈、 啊。而且它正好躲避了就是北京比较热的那几天， 桑拿天那种。 最高的气温是22度到23度， 还穿着外套呢，你看看。 哇，你看这有一个小尖顶房子的一个近景， 哎呦，好美，很宁静吧这里？ 嗯， 真的没人 ，nobody。 嗯， 贝尔根应该是位于在挪威比较靠南部的地方， 是主要是为了去第二天的峡湾而准备的。 它的峡湾之旅，你是从南到北是吧？ 对对对，嗯，主要是松恩峡湾和哈当厄尔峡 湾 这两个峡湾、 嗯、这两大峡湾也是目前来讲比较著名的游客们的这个目的地和目标啊、 嗯、 这个两个比心我们特别好奇另外一个是谁， 对，另外 一个平行的非常美丽的姐姐， 哦天，并没有我们期待的答案、 哦、你看它上面那个留朋友圈留言说的，坐着弗洛伊索道登上了山顶，同行的友人们也露个脸吧，就并没有露个手， 只有露了个手， 嗯啊，来了，露脸了哈， 露了个脸、嗯、 对，同行的一圈姐姐们都非常的这个清美可人， 对、 啊、 还很时尚， 对， 哇， 所以都是你们的好闺蜜们，对不对？ 是的，而这些人可不简单，那、哎、他们都是我母校101中学的老师、嗯、所以我这一行人、哦、无论是英语老师还是历史老师，有了这两位老师我们就嗨了，因为英文老师可以当我们的翻译，那历史老师他提前都把所有的有关历史的东西，包括这个景点有什么知识点，全都跟我们提前备好， 太会玩了太会找这个旅伴了哈， 对对对、嗯、有点懒哈， 这不 妨是 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嗯，是，就找上懂历史的，懂点地理的，然后再懂点这个当地语言或英文好的、 嗯、 啊，再弄点这个会什么好吃的的，对吧？ 没错， 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个的旅行啊，保证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过一些东西的， 一下就组了一团队出来， 特别好啊！ 哎呦，你知道吗？看了他们这些好吃的呀、好玩的呀，还有一些其实精美的纪念品、 嗯、小礼物， 嗯、哦，看看，其实还挺喜欢逛一些纪念品商店， 驯鹿的一些东西， 嗯，山腰和驯鹿、嗯，这应该是一个当地特色的， 对，哎，那售货员超帅， 嗯， 我想看有没有售货员的照片呢、哦？ 肯定有啊， 哇，帅气的北欧 小 伙子， 他们那边人就是可能见到太阳的时间就是半年有半年没有，所以皮肤比较白， 特别的白， 特别的白啊。 又高又友好， 嗯， 哇， 但是贵不贵啊？请问？ 哦，真的是很贵，比起东欧、南欧，包括法国、意大利，那北欧的东西物价还是要高的， 高得多的。 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那么可乐应该是平均在30块钱左右，嗯， 好吧。我们一会儿继续聊相关的话题，尤其是关于吃住行游购于各个方面、 嗯、 包括你的故事啊，咱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一会儿见了各位， 稍后见喽。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 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旅行单元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锁定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这个按钮啊，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视频直播入口。来吧，今天我们的嘉宾座上客，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旅行达人，行走了40个国家的孙看看。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看看，眼不黄勇敢的敢。 哎，对，下面的时间全交给你了，我们俩都 zip。 好，我们休息了。 好好好，嘴巴拉起来啊。 哎呦，那我说快一点哈。哎呦，刚才说到那个挪威的峡湾啊，苏恩峡湾，还有哈登厄尔峡湾，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很多人可能就是对北欧期待的就是峡湾嘛，最长的峡湾，最深的峡湾。那么在7月份的这个日子里，那峡湾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大家想看到我在峡湾的那个照片的话呢，请就是搜索新浪微博孙看看的全名实名认证，看是眼目旁勇敢的敢，这个看字完了以后就可以看到我整个的，我有一个标题就是看看40/40北欧之旅的这样一个主题，下面的照片里边就会有峡湾的风景了。那这个峡湾的风景呢，大家一定要想，一定要坐船，坐船行驶在峡湾中间，两岸的风景就是包括田园风光，红色的房子配上绿色的草，绿色的山，蓝天白云，再加上海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的颜色，那真的是 beautiful 至极了。 嗯，所以这样的一种美景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不在你眼前展开啊，能够怎么样能够说服我们，勾搭我们去一趟，走你跟你一样的线路呢？ 我觉得一个是我的照片可能比较吸引人，另外呢，我是希望大家就是选择7月份到8月份之间，北欧这个天气最好最舒服的时候去，那么峡湾的风景呢就会一览无遗。另外呢，在这个挪威的峡湾里头，一定要搭乘一个它的这个小火车啊， 小火车， 对，这个小火车应该是世界上就是最为陡峭的火车旅程。我这个人是对火车铁轨是有情节的，就见着火车铁轨我就走不动道。的这种，所以我 就想躺那儿。 没错，啊，就这种山地火车，它是特别快，从2米急剧上升到866米这样的一个一样的火车道， 是不是有点像香港那个半山那个火车啊？ 对对，但是它的风景也是急转直下，特别多。那我呢，在微博上都有这种画面啊。完了，我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火车。它那个火车呢还会在那个途中有一个叫肖斯佛森这个瀑布，非常壮观，非常漂亮。这个大家一定要 get 到。 啊，那我为什么说这么快呢？就是因为我急， 他的语速都提了， 真是的。过度的想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啊、 所以我在找照片的速度我也在提。 那么我在峡湾，一定大家一定要住在峡湾里面的酒店，这个酒店可选的有四到五个，都非常棒，又干净，风景又好，而且每一个阳台的窗户你都可以直接面向这个峡湾里面，你晚上餐后散步，你就静静的在湖边旁边走，你就会觉得啊，你这个住的这个地方就像天堂一样。 哇， 嗯，那么峡湾的这个住宿呢，一定就是尽可能的。那我这次旅行要16天，对不对？那我可能在峡湾我要住3个晚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的人呢，可能光游览峡湾只住一晚上，那就是肯定是不能享受彻底的享受到峡湾的美景啦。 嗯， 想不想知道从这个天上俯瞰峡湾是什么样子？ 天上俯瞰峡湾，就拿大那个无人机航拍的感觉吗？ 就是他坐着飞机，或者是不是坐了个直升飞机？ 啊，是， 还是小飞机 坐直升飞机，对，从上面看峡湾的上面的景色。 直升飞机，这是客机来的了。 这是客机，对， 嗯， 一会儿就会有了。 哇哇，这峡湾也是太漂亮了吧！就真的是两边是峡谷，然后中间一道这个很长很长绵延不绝的一道河，这个河川哈。而且它会这个把两边的山就分割成两个部分。 嗯，这是真正的峡湾。 嗯， 再看，哇，这是一个小直升飞机的 降落之前的样子了，已经是。 哇！ 因为主要大家欣赏峡湾的美景呢，一定要不要错过，就是说包括这个挪威的森林呐、啊，完了山腰的故事啊，有很多让你就是其他的就是很棒的小特色、小情节，这样的话就让你感觉这个旅程就会非常的丰富。 哎，真是好！不禁像那会儿，你肯定想要唱几段歌，对不对？ 啊， 就是去抒发一下自己的这个情怀，因为大家伙儿可能不太知道，看到非常喜欢唱歌，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歌声，他的歌喉哈，唱山歌泪，对吧？这种感觉。 哎， 在峡湾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特别想要去大声的喊出来，去释放一下自己的心。 对，拍了一些。抖音视频也发上去了、 嗯、抖音视频都已经过千万了，跟你说这点击量就是 哪有， 赶紧好好看一看哈。那当然了，这个照片呢，我们看这么多东西，说实话哈、 嗯、 这个能够打动我们的东西啊有点多。 对， 就是能不能，因为我们毕竟直播时间有限嘛哈，给到我们几个理由，一二三四五，说一定要去挪威哪里哪里哪里，芬兰哪里哪里哪里。 好、嗯、好，那我快速说了，刚才就是主要强调的是松恩峡湾，那在贝尔根，对吧？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奥斯陆这个首都里最让我喜欢的就是它的维京海盗船博物馆、哦、因为我还蛮喜欢这种海盗文化的。 嗯。 完了，它那个三条从奥斯陆这个峡湾地区出土的那个海盗船特别壮美。那我们会选择登到2层的一个角度，能把那个海盗船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有景深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能拍下来，完、 嗯、 自己可以穿着红色的裙子在海盗船旁边，就特别的显眼。 嗯、 那另外呢，你可以在他的纪念品商店里买到这个维京船的船桨啊， 是真的船桨，它是模型、啊、 对模型，但是很漂亮，有维京人的这个图案3-4种，完了回来。就可以是非常棒的回忆啊，非常棒的纪念品， 超棒的，超棒的。所以这种东西的话，肯定贵就是了。 还好， 其实大嘛，它应该是小号微缩版的，对不 对？ 哦，这么大， 这也不小吧？那你背回来一根没有？ 当然了， 你喝、 你知道吗？在它的图片里啊，我看到了几个照片，特别的值得拿出来看一看，就是这张。 好、啊，来，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样一张，这是。 婚礼照片， 就是 快看， 在那边 啊，就是在那个芬兰的赫尔辛基，刚好赶上一个婚礼。 嗯， 那真的是，就是人家的婚礼到最后，新郎新娘上他那个老式宾利汽车的时候，汽车后面是拖着那个 瓶瓶罐罐 ，哎，完了，我呢还拍了一个我的背影啊，跟人挥手，就好像我是受邀参加这个婚礼啊， 就是 新娘不是我的样子。 这张图片就是这张图片，是不是？ 对对对。 真好。 嗯，那说到芬兰呢，我必须跟大家要强调一下，芬兰这个城市呢，不是芬兰的这个 赫尔辛基这个城市呢，真的是两天你就可以玩熟了它。这车道那个街道都是方方正正的，这个东西向南北向很明显，我转了两天我就全熟了。 嗯， 那么赫尔辛基最值得玩的就是三个教堂，那就是白教堂、红教堂还有岩石教堂。 嗯， 这三个教堂呢走着你都能去到了啊。 嗯， 那另外呢我会还有一组，我不知道那个珊珊能不能翻到，就是这个绿色黄绿相间的那个赫尔辛基的这个轻轨。哇，我就为了拍这组照片啊，包括给我拍照的这位老师，我后来都管他叫妈妈了 啊。 他为了把这个照片帮我拍好，真的是一会儿车来了赶紧躲，躲完了好赶紧站那儿，没问题，好背过身来侧一点侧一点，哗车又来了，我们俩就干见两个中国的女人在赫尔辛基的铁道那 儿。这样 因为它速度不快，完了我们也会在自己能插着的这个范畴里尽量能把这九张图给拍出来。在这里我非常要感谢啊，非常感谢包老师如果你听到节目的话，谢谢您给我拍出那么好的照片。 嗯， 这个请问出现在你的微博里还是朋友圈里面 啊？微博， 微博里面。 对对对，那专门有一组就是黄绿的这种轻轨，完了配上我的波西米亚的裙子，完了所以在当时还是很炸眼的。 嗯， 那么赫尔辛基还有一个值得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定要吃它的芬兰大餐。 哦， 芬兰大餐那么厉害了，排名前三的，大家其实我是想用时间说跟大家猜猜到底是前三名是什么，肯定不是牛排，对不对？ 嗯，那肯定啊。 但是因为时间紧迫，我还是公布了吧。 挪威三文鱼我们大家都知道。 三文鱼。 芬兰是不是应该就是你之前说什么闹这个？ 也是鱼三名。 态度生蚝。 No, 没有。 前三名，第一名， 小龙虾、 驯鹿餐 啊，驯鹿餐， 哈哈哈 啊，这也能吃啊。 对啊，第二名呢，有两种，是一种是熊肉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是三文鱼，有两种做法，还有就是野猪肉，这样子。所以呢，第一名的驯鹿肉你肯定是要吃的， 这太不寻常了，味道感觉是。 对，大概是一份大概是60欧左右吧。 那么贵， 60欧呢？ 但是也包括了有前面的汤啊、对，前菜，后面的甜点。 嗯， 那当时给我们服务的那个服务员不苟言笑啊，但是很有礼貌，那个脸长得像那个约翰特拉沃尔德，特别逗啊。当时我本来想的是鹿肉会不会很老啊，或者是怎么样，结果没想到、一刀下去，口感绝对跟三分熟的牛排是一样 的， 而且是超级好的牛排那种。所以这个驯鹿大餐乃至我后来两天我都是要点这个，而且不光有驯鹿哟，有驼鹿和麋鹿这两种选择，但它分得很细，其实你可能第一次尝你没有太分辨出这个鹿肉的区别。哎，后来看到了驯鹿都没有敢跟他照相，因为我觉得都不敢跟 驯鹿 那个对视了、 真的是有点点这个心存愧疚是吧。 对对对，那除了刚才那个， 之前我在那个是的秘鲁那边，我在吃过他们当地这个豚鼠大餐，哎呀唱菜以后都吓死我了，感觉都是。 但是好吃吗？ 还真不错还有羊驼肉也是还挺好吃的。 那么吃这个驯鹿肉的一定要配当地的一种就是叫什么，就是那种蜂蜜啤酒来的。那我现在喝到这个蜂蜜啤酒的时候，我心想哇炸掉了，这么好喝，那我回家我就干脆买个啤酒伏加白往里兑点蜂蜜、是不是也能达到这个，后来才知道是那种古法，它酿造的古法绝对是秘制的、你 好 可能简单的这样融合起来。 终于找到了、有轨电车 我跟你讲苗山啊，这个做了咱们这个节目啊大概已经八月份了吧哈，这个快大半年的时间了、 七个月找着了有轨电车的照片、 这个、眼神不太好了，就是这个逐渐的那个视力变差了一些，尤其在这个黄昏的时候是视力最差的时间，这个是孟京辉说的哈。来咱们来看看那组照片啊，大片来了啊， 看 有轨电车 是这个黄绿的对不对， 黄绿色的电车。 对对对， 刚刚哎呦你这个够危险， 哎呦这可够危险的 这个晃过来咱们看看中间这段就知道， 哎对，尤其那个手往外一伸觉得就是特别像个交警。 哎，当天晚上有没有上当地新闻 上头条热搜没有，当时 想过这个问题，应该也会确实有人侧目啊。 嗯，关键就是说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城市的风光，再加上一个还挺现代化的一个 燃油电车，这种的这种对比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个车的颜色就是还很特别，就是很有当地特色。 是的，是的，我很喜欢。完了，它那个这个城市里还有比较好看的是粉色和蓝色的自行车， 嗯， 所以也是大家一定要去照的这种网红镜头。 是共享单车那种东西吗？ 对，没错。 嗯。 那还有呢，就是到了赫尔辛基，除了刚才我说的三个教堂以外，一定要去芬兰湾上的芬兰堡。 嗯、 啊，要坐船去到芬兰堡，大概6.5欧的船票。芬兰堡本身是一个要塞，但是它上面的风光是非常棒的。 嗯， 大家就说不去芬兰堡，就相当于没有去芬兰哦。 哇， 芬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岛主岛是吗？ 对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嗯、来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线路。 做功课是非常重要 的。是 的，嗯，那其实啊，这个历史老师们他们不仅仅说是帮你们去进行讲解，那一定还能够让我们你们这个旅行当中啊，充满了一些个就是古往今来的乐趣，能够了解一些这个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对 啊，无论是包括这个挪威也好，还是芬兰也好。但是都是白天的活动，好看哈，嗯， 因为它晚上根本不天黑， 对，夜一 点都没有， 根本不天黑， 对， 就压根儿就没有全黑过，是吧？ 对，基本上就没有，而且早上是4点钟天就亮了， 所以你就没睡过是吧？ 怎么会？ 你就甭倒时差了，对吧？就这样了。认了就是。 对， 其实刚才看看提到的那个自行车，红色的，其实当地人 来来来看一看啊，当地人和自行车。 还挺有意思的，人就是海边。 啊，当北欧的人真的是很喜欢运动，你随时可以看到他们，不是去玩风冲啊，完了以后就是皮划艇啊，完了就是自行车， 就是他们是有这个闲工夫的。 那肯定呀， 咱这儿没有。 对 对， 而且你看，这很有意思的是，他有个小车，应该是给这个妈妈车上的这个小朋友。 他 如果累了，他就可以撒撒娇坐在车上，然后他想骑的时候，还有一辆小车是给他的。 一家三口人，大小车不一样，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其乐融融。 这个户外运动已经渗透在咱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哎，对，而且你看他那个七月份那边天气，你刚刚说啊，其实也不算很热。但他们就是这样的，在海边戏水， 对， 冲浪、 啊。我觉得就这种超级的享受，这种自然阳光下的这种运动，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应该、 哦这个、 对， 嗯， 就更加加强的。那它的空气太好了。 哎呀，加强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啊！这个好好的去感受一把世界的美好。当然，这个其实看看这次的行程一共多长时间啊？ 16天，那么去了5个国家，那分别呢就是挪威和芬兰时间比较长，那后边3个波罗的海小国呢，他们挨得很近，虽然很漂亮，但是后期就可以花4到5天就可以把3个国家都。 哦，那就是咱们这样吧，因为这个离的节目这个上半时段结束还有12分钟的时间了、 嗯， 咱们就一个国家给他分配个3-4分钟，咱们说说看那几个国家的玩法， 好， 点到为止吧，只能是东欧的部分，好吗？嗯， 好的好的。那刚才大家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芬兰的赫尔辛基，那么呢，嗯，要去到它旁边的这个东欧国家叫做爱沙尼亚， 嗯 啊，那么就是要乘坐2.5小时的一个超级豪华的游轮，完了就才能过到那边。那这个游轮上大家又可以购物，又可以听演出、喝酒、吃饭，就是这2.5小时，我先开始会觉得啊这么漫长啊才到，结果没想到真的用不完，又得到甲板上去照相，完了又到里边去吃喝， 挺忙活。 对，没错，完了还有购物，而且还有中国服务员，还挺棒的。 所以这个到那儿了啊，第一站是爱沙尼亚。 对， 嗯， 爱沙尼亚，我真的是喜欢爱沙尼亚的这个首都叫塔林， 嗯， 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翻译成中文塔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真是高塔林立，就是红色的尖顶的这种建筑，等于在塔林的市中心啊，老城和新城全都有。那么我穿的那个也是那种红绿相间的那种裙子，先开始我觉得搭配起来也还是挺扎眼的啊。我的微博里就专门的塔林，我会。做了大概是3组照片。 哇、wow、哦！ 那么塔林它有一个城市的一个口号叫 Breathe Baby， 呼吸吧宝贝。 Oh。 据说是在全球空气质量是 No.1 的，所以说在那个城市， wow。 你只要呼吸，你就是感受到它的文化。 就是去那儿什么都不干，呼吸一下转翻了，感觉就是是吧？ 是的，是的。嗯， 爱沙尼亚塔林，这是第一站。 对对对， 这咱们毕竟是点到为止嘛， 嗯嗯， 所以这个塔林地方你都去了什么？ 有意思的地方吗？ 就是它的那种欧洲的那种老的药店呐、啊，完了还有那种市政厅啊、 嗯， 完了以后圣阿拉夫斯基的大教堂，那个教堂真的很壮观。 嗯、 那个在我的微博里全都是可以看到的。那你在塔林里面那老城里，你就是慢慢的感受就可以了。那街头会碰见很多艺术家，就有点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但是塔林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 嗯， 咱们来看看啊，这几张图片是在这个看看微博里面这个塔林这个爱沙尼亚的部分，我们找到的一些图片，它的建筑风格就是刚才泰然说的这种小尖顶。 嗯， 再看一下，哎呀，就是有那种小乡村小镇的感觉。 对， 然后它这个城市，而且就是它在半山腰，对不对？ 是呢。 它并不是一种那种非常古老的那种哥特式建筑，那这个是这个尖顶的部分是，但是再往下看的是罗马式建筑，也是一种混搭的建筑方式。 对，就是它等于就是可能有很多其他邻国的一些文化，它都比较综合。嗯，那我最喜欢的就是塔林的这个老城区。那当然我又就寻觅到一个中世纪的餐厅，叫老汉沙餐厅。那这我也希望跟大家打个小广告，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塔林的话一定要去这家餐厅。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世纪的主题餐厅。 哦， 也就是说它那个餐厅里所有的服务员啊，又帅又美的啊，他们穿的都是跟那个勇敢的心呐，就是那样的服装。 哇哦， 完了，他们 就是铁甲、铠甲那种的。 对对对，完了上菜之前还要拿中世纪的乐器先给你表演，完了唱歌，完了这中世纪的那种，就是最逗的是，我说啊，你们这个餐厅都没有灯啊，真的没有电。他说中世纪的时候确实是没有电， 没有灯啊， 那你就只能点蜡烛。哇塞，黑乎乎的吃到你眼下所有的食物啊，这个食物特别有意思，是42欧一位，完了以后可以无限制添加。 哇哦， 这还棒，所以我又吃了驯鹿驼鹿。哎呀， 对，所以就是又吃了一六个、啊、 对对对， 哎，这是在爱沙尼亚这边，包括塔林。我们再继续下一站，从那边出发以后往哪儿去了呢？ 开车就可以前往到另外一个国家了。 租车。 就是拉脱维亚。 哦，下船了哈、啊，这个时候就 对，塔林的时候已经是从船上下来了。完了呢，那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它挨着嘛，很近。那这个拉脱维亚的首都呢叫李家，是不是很好记？ 李家， 李家、啊，咱们看看李家什么样子。 哎呀，还有王家、刘家，还有。 哎呦，你看他们就在这个墙的外墙上的这个浮雕，非常精致，对不对？ 它不光是有这个阳刻，还有阴刻在里边，非常漂亮，很精工细作、啊、 对。那么拉脱维亚这块呢，等于是李家是它的首都。那另外它有个艺术之城叫考纳斯，这个城市我非常喜欢。除了就是咱们平时一定要去的这种什么宫爆鸡丁，大家都知道了哈，宫殿呀、城堡呀、教堂啊、市政厅以外，完了还有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等会儿宫爆鸡丁，你再解释一遍。 宫殿、城堡、教堂和市政厅。 啊，对， 宫保鸡丁， 对，那个鸡就等于是基督教嘛，就是那个 宗教。哦， 你说到哪都看什么了？宫保鸡丁， 就跟我说、 okay、 老说的这老奸巨猾，就是老道尖锐具体华丽。对， 哇塞，这个我也得学一下，咱俩互换一下。 来，继续来说咱们这个拉脱维亚。 对，拉脱维亚呢，等于就是除了它的这个里加和考纳斯这个艺术之都以外呢，我还比较喜欢，也是替我的啊那位去看了一眼，就是叫做维陶塔斯大帝军、 哎、 军事博物馆。 嗯， 大帝军事博物馆。对，那个军事博物馆里，哇塞，进去有没人，但是所有那种铠甲、武器、枪支、弩都特别精良。完了我就拍了很多照片。完了也是，对，那喜欢军事的人那肯定更感兴趣咯。 那是那是，所以这个里边看到很多都是曾经战斗过的痕迹。 战斗过的痕迹， 对，很有意思。而且会发现这种古今昔的对比又不一样，如今那么平静，是吧？ 对， 嗯。 然后在李家这个老城区居然赶上了柏林熊的全球这个巡展。 有， 完了，等于来自多少个国家彩色的柏林熊都在那个李家的那个城市中。完了最后找到了中国熊的时候，大家快逗死了，那个表情特欠儿，你知道吗？完了我们大家就寻找自己喜欢的国家的这个柏林熊在照相。您想，蓝天白云，那么棒的建筑，完了五颜六色的柏林熊在那儿。 哇哦， 大概是几百只吧，应该是200多只吧，应该是、 哦、漂亮。这个 对啊，这还挺幸运的。 对，大家 这个金色的是哪个国家的呢？ 它可能也有一些就是比较主题化的了，就不是那么按国家分，但是有一边全都是各国的。 你看它中间还有颗大桃心儿。 对，两个人就是两个熊啊，举个桃心，然后后面还有彩色的熊熊。 嗯，看到了。 还有红的，那边还有蓝的， 应该是这个位置。 完了，再往后还有黑白两相间 的。当天最逗的是，因为我那个身形也比较肥嘛，完了以后我穿了一个蓝底黄花的一个裙子，完了以后我就站在了一排彩色熊当中的一个这个中间，完了以后那一张图我发的朋友圈的那个题目就是看看我在哪里，因为根本找不到我， 在一堆熊里找不同，是不是？ 天上拍照的隐藏啊，叫保护色，嗯， 保护色。 来，这是刚刚提到这个拉脱维亚啊，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赶紧再下一单了啊！ 好好好， 哎，等会儿再看眼熊，我终于找到了一大片， 好好好 一大片，快看。哦， 好， 稍等啊，嗯。 然后这个，反正这个熊，你当然印象深刻了，因为这些，因为我有一个这个。哲理性的语言就是说，所有美好的记忆和片段，只有照片能定格它。 这不是歌词吗？ 啊，是吗？ 啊，这是你写的歌，新歌，对。 所以我每次都是用照片来记录，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好保存。 对， 那 我们都是空白格， 空白格 没有可以保存。来，那继续啊。 嗯，拉脱维亚呢，我们也是驱车大概四五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立陶宛了。立陶宛境内，立陶宛境内有一个城堡叫做特拉凯城堡。哇塞，那里面我跟那种勇士骑士合影，感觉自己像被救的公主一样。哎呀，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哎、 啊。 然后再下一步吃毒苹果。 那个城堡真的是还蛮特别，它是在湖中间独立的一个城堡，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坐船环湖。城堡呢非常漂亮，是红色的那个顶儿，完了配上蓝色的水和白云，完了桌面随便照一张就有点像那种特棒的油画。 这种就是特别像油画质感的这个城市啊，我总会感觉很梦幻，给人感觉就是因为它这种颜色甚至感觉到不太真实， 就色调上 真实， 是不是？ 而且那种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涂抹的质感，就特别像油画。而且呢你就会觉得这种油画里面的风景就真特别穿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以前啊那种大家们他们画的油画都是这个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之前的这个作品了，但如今你再看来那个景那还是那个样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穿越了， 就觉得岁月停住了， 对， 对吧？岁月静好。 我还要说一下，还要说一下，就是立陶宛那个它的那个首都叫维尔纽斯。我对这个城市的最佳感觉，因为之前看了很多建筑，都已经对，太深刻了。那最棒的就是它这种斯拉夫人种，特别让我这个惊艳。就随便啊，你卖冰淇淋的也好，路过也好，女的男的都特别漂亮。尤其是女人， 就颜值都是特别的平均的高。 对，就是都跟波奇小斯似的就走过来，那种感觉我特别。 随便拉一个都是超模是吧？ 对，就是那种感觉。完了，还有就是，他们的冰激凌是超好吃的。也就是说，到了这些北欧国家，你吃冰激凌都比可乐便宜。完了，你就狂吃吧啊！这个 冰激凌比可乐便宜，成为一个每天吃冰激凌的理由。 1.5欧，两欧。 哎呦， 而且很大球，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再多问一个问题，那边那个上厕所的话要不要钱？ 有的要钱，但有的不要钱。但你也知道了，一般上咖啡馆或者是喝他的啤酒，那他的卫生间都是免费的。 对对对。 但是你要上他的卫生间，虽然你喝了啤酒，他会给你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你拿那牌子去开，回来要把牌子交给服务员。 啊， 这样子。 对，你要有时候在欧洲会发现，这个你去一下公共卫生间，可能要付个一欧两欧的，这很正常。但是你要说你买个什么咖啡啊，买个什么啤酒。也是一两欧，然后你还能再蹭一下洗手间。 你出来一趟，你就知道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有多好。 真的是全都免费的， 而且很干净。 而去这三个国家，就是购物，你不要想了，就没有什么大牌的商店，而且就算是有商场，7点钟也关门了。 啊，是。 对对。 这地儿的话就别购物了，好好去。 而且周日 买冰箱贴好了， 周日可能根本就不开，是不是？所以在这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去欧洲旅行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个是周日很多城市的这个公共服务设施都是不开放的， 对， 因为都要休息。另外，可能晚上最晚也就是7点，有一些超市5点就关了，包括一些博物馆，通常周一都是闭馆的。 对，所以说如果你21天要起早的话，一个是呢选择要在酒店吃早餐，或者的话你可以提前去周边的便利店、超市买。

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周一的晚上，北京时间是18:02。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耀月旅行的单元了哈。那今天我们这么一更更啊，发现这个嘉宾就又换场了。 哎， 我们这个嘉宾大变身，女生变男生哈，这个身形也变得苗条了很多啊。反正看看他刚刚走了，对，那那么赶紧看看我们的新嘉宾吧，赶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按钮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直播平台，点击潮流梦工厂来看我们这里头我们啊长什么样啊。 对， 欢迎各位来给我们指点迷津，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苗珊。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嘉宾来自于耀月旅行的代表，欢迎一下王仲石。你好仲石。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宇耀月的王仲石，大家可以叫我老王。 哎，老王一点都不老其实。 哎，我刚才去接他的时候 啊， 我刚才看了好几个人，我都没有想这个是我们的嘉宾， 因为今天我们要聊西北这个事儿。 一是这个，另外这个名字看上去应该要更大一些， 岁数比较大是吗？应该是。 对， 嗯， 而且他自己还管自己叫老王，但是您看这面相， 这面相人看就是小王， 是吧？ 少年老成， 哎， 少年老成。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啊，这个虽然说感觉上这个年龄不太大， 嗯， 但是旅行经历很丰富。 对，而且您看这肤色，就一看就是户外爱好者呀， 爱玩野的， 对 吧？那今天咱们要去哪儿野一把啊？要跟各位我们的网友们、听友们去感受一把这样到国家地理所推荐到的线路之一，这个西北的越野之旅。嗯，其实之前我们有一个心理的伏笔。 嗯， 上次节目咱们聊了一个 国家地理的 非洲那个 Safari 猎游， 对，那也是国家地理范儿。 哎，对，之前我们还以为说这猎游得苦成啥样是吧？哈，灰头土脸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就发现我们错了。 没有灰头土脸， 那大帐篷是吧？那豪华的， 那豪华的大帐篷还能动呢。 哎，这今儿个这个西北越野之旅，我们心里有底了，应该也是豪华范儿的， 肯定舒服。 嗯，比方说越野车肯定得好啊。 那我还蛮想看看 越野到了地方了以后该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住，咱一会儿也要有图有真相，是吧？ 对，其实有一段视频，咱们其实可以先看看， 嗯， 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想到的西北还是很多什么风沙，但是从视频当中看上去还是别样。 我们想象中的西北就应该是各种的好吃的， 羊肉。 对，然后还有像是面食、 酸奶， 对吧？各种好吃的，无论从我觉得从陕西开始一直往西， 全是好吃的，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就是开始不断而来了。 这个应该是聂越野两字的反义词吧？ 啊，为什么呀？ 就是一个是动换，一个是吃。 这不冲突和矛盾 都可以都有。 对，你看你的运动量大了以后必然得要补一补是吧？就允许看看人家在那个北欧喝着啤酒泡枸杞啊，是不是？是吧？ 咱们的旅行，我刚刚看图片准备的时候发现很多都是户外的部分。 嗯，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你是多次带着队啊，或者你自己也去尝试了？ 对，没错。 到底是舒适的还是艰苦的？ 我可以说是稍许有点艰苦，不像我们之前在东非它有那么好的住宿条件。 嗯， 但是呢可以用痛并快乐着吧， 痛并快乐着， 因为真的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色，大山大水。 哦，其实提到西北两个字就能想得到。 嗯， 所以现在我们不如先看一段 西北明天菜是吗？ 你赢了。 好吧，来，我们先有视频为证。 对，咱们感受一下 怎么样去西北越野。 哎，这就是来自于西北越野的一种全新的玩法， 好帅气呀、 啊！我想要不是这些个背景音乐啊，这个我会觉得就有点吓人。但是背景音乐还比较的这种、嗯、 更吓人 啊，磅礴壮阔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还真是看上去挺艰苦的。嗯、 当然，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个画面哈、啊。能够让我们看到极致的美景是必然的。 嗯， 你看那天，你看那些沙丘，看那些个戈壁滩，加上那些个刚刚我们看到有些车辆遇险的情况哈、啊，这种经历这些个挫折跟过程弥足珍贵。 这个美景真的是看上去就是独一无二的。 对， 所以我想说的是，对，纵使后面的时间都是你的，你开始吧。 来。 从我们行程第一天开始， 好， 行，我们最早第一天先是在西宁集合， 嗯， 然后大家一起 在悉尼集合，在 西 宁啊、嗯， 不好意思，我普通话有限， 没有，西宁啊，落地 西宁， 嗯， 对，然后先去了青海湖， 嗯、 啊，对，青海湖当然是中国最大内陆湖泊了，然后它是一个盐水湖，但是呢，其实大家知道吗？在大概13万年前， 嗯， 其实青海湖它是一个淡水湖。但是由于地质的变化，然后地壳运动，它的出海就是它的有一条河叫道淌河，它是原本连接黄河的，它被地壳运动改变了轨迹，所以它青海湖慢慢变成了一个盐水湖， 变成咸的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第一站到青海湖的时候，我们想先问问小细节哈、 嗯， 就是我们下了飞机以后集合，然后这个车该怎么弄？咱们是怎么一路走这个行程？能不能给我们现在做一个大概的概况？ 好，你现在就是领队 做这个，对对对， 假装我们现在就开始了一趟行程，我们俩啥也没有，装备啥也没有， 你得死那儿，我跟你说， 啊，还真不会死那儿， 真的， 您可以什么都不用带， 哦，真的， 带上眼睛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行程，我和小航只带上了自己。然后啥也没有。 Action， 一下机场，我们的车就已经在机场门口等大家了。然后全都是改装过的越野车，包括陆巡啊、坦途啊作为保障车辆。然后这些车基本上都是带有绞盘，然后全是硬派越野，都是非承载的车身，所以基本上不用太担心陷车或者说走一些颠簸的路面，非常的安全。然后一上车，我们就给你们大家准备好了水果、饮料，然后保证你们在乘坐的时间特别的舒适，然后绝对不会感到饥饿。 哎呀，在这个西北一下飞机就能有水果饮料，这还是一个好消息。 我跟你讲，真的特别重要这个事情。 对，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这个在2013年的时候，在冬天，当时我们去体验了一把挑战极限，我们当时去走进这个无人区，生命禁区罗布泊，当时也就是奔哪来的想法，为了要争当这个走进罗布泊的中国广播第一人，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会发现，哎呀哈，这挑战生命极限啊，这是，每天只有每人一瓶矿泉水的量配给，然后。水果就别想了， 所以你听听人家一下飞机就水果和饮料， 而且那个路途当中，我们那会儿的车里边虽然也是陆地巡洋舰这样的车辆，但是里边挤满，然后呢还装了很多这种补给品，包括我们还装了很多的一个干粮，那个馕烤完那个馕有大的，还有小个的，就像就是手掌心儿这么大的圆形的馕，但很厚，是跟石头一样硬， 就像压缩饼干一样。 每天中午每人派发两个，没了。 你是不是心里有阴影？ 我跟你讲，就这个我们扛起来了10天。 那我想知道，我们一定是很相对舒适多了吧？ 肯定，我们进沙漠的时候，后面有一辆保障车专门给我们运了一头羊进去。 哎呦，烤全羊傍身， 沙漠里面吃烤全羊， 真是。那么在沙漠里面吃烤全羊的话，这个是有个餐厅还是怎么着？还是你们 全都是自己搭的？我们把炉子、帐篷全都带进去，包括所有的酒水、饮料，对。 所以基本上是有餐车跟着我们，对吧？ 可以这么说吧。然后客人一到就直接先在帐篷里面，大家先喝杯热茶。 哎呀，好想哭啊！真是， 一样是户外，怎么差别这么大？ 真的是哈，还有热茶。有水就不错了。那天之前我们那会儿说想要洗把脸，带了好多包湿纸巾去，发现早上起来全被冻成冰块了 啊！ 对，简直不可理解，就是 啊，是是是。 然后我们基本上第一天休整一下，就是准备工作吧，应该是。 没错没错，就是把所有的补给品然后 都备齐 好，没错。 然后就开始准备开进 沙漠腹地。 啊、 那我 先是到青海湖、哦，对。 对，但是你看我现在什么专业的装备都没有，所以咱们的车上都会有配备好了一些。 基本上除了您自己贴身穿的衣物和鞋子之外，其他的装备我们全都会为大家准备。 啊，比如说有哪些嘞？ 比如说有登山杖啊，然后一次性的洗漱包啊，这些都会为大家准备好。 连洗漱包都有。 哦，那有没有速干衣呢？ 速干衣属于贴身穿、 哦、 这个你穿二手的不太合适。 那有那个冲锋衣吗？外衣 衣服您就自己备着吧，好不好？ 对，但是睡袋都为大家准备好、 哦、 对，而且会送每人一个内胆，因为毕竟睡袋它是循环使用的嘛。 对对对， 然后内胆会送给每人一个、 嗯、 太好了。所以说你看卓山啊，这个衣服一定要自备，为什么呢？到时候拍照你自己备的好看。 我以为你是说配的衣服和我的那个腿长不匹配比。 也不可能，苗山这么大长腿，对不对啊？ 对，就出去了， 一站起来一看是身高4.72米，对吧？你这肯定。哎，你站起来了吗？哎，开玩笑啊，就是说那个衣物咱们自备就好了。睡袋的内胆咱们有免费，这个不是包含在内啊。所以这个物料方面不用担心。然后第一天我们刚刚说去青海湖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比较的平坦吧。 啊，没错，而且海拔也不是很高。 嗯， 然后我们特别安排了就是一个骑行的活动，是沿着青海湖边上一条非常美的一条公路，然后大家一块大概骑了25公里。 嗯， 因为它海拔可能有3200米左右吧，可能不到一点，3000米上下。 嗯， 一开始我们觉得可能大家可能会坚持不下来，尤其里面还有小朋友，最开始预计的时候是骑10公里，当然我们后面的车都是跟着，如果客人有骑不动的情况，我们就直接用车把客人送回酒店就可以了。 哦， 但是没想到因为是都是一个家庭走，所以 相互鼓励， 对，相互鼓励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这个骑行的活动。 其实25公里的话，大概其实等于咱们从这个建国门到复兴门，这是5公里啊， 五遍乘以五， 嗯，对，这个情况。 对，而且还要再加上高海拔的。 哦，对，高海拔高一点点，毕竟属于第二阶梯了 啊。 嗯， 骑上坡路还真的挺费劲的， 挺费劲的 啊。对， 那边的海拔的高反倒不太至于吧？ 那一块其实还好， 嗯， 因为它的周边的那个植被保护的还可以， 嗯， 所以空气里面的含氧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所以周边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些景色，我觉得是绝美的，都是有雪顶的雪山啊，然后往下逐渐颜色都会变化了，有草甸的部分，再往下有草原，然后再往下能看到这种有花。我这种感觉太美了，就是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级的照片， 真的呢。 但是呢，这张照片只能在每年的7月中旬到8月初可以看到， 哦， 因为这个季节正好是门源油菜花开放的时候。 那所以是今年咱错过了呗？ 对，只能等明年了。 就是说，如果现在抱团，就等你们明年的呗。 啊，现在抱团11也可以去，但是可能门源油菜花的景色看不见了。 哦， 但是替代可以看到什么景色呢？ 雪景没问题吧？ 可以啊，看雪景当然没有问题了。嗯啊， 总体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层次感很强的， 哎， 对， 对 吧？ 层次感，而且是垂直层次，是一眼可见的颜色的感觉， 嗯， 特别适合干嘛，知道吗？拍一些婚纱照啊，弄点飘飘逸的这种大的婚纱呀，或者测试手机呀，啊，拍照功能啊， 对， 特别适合。 对，我们去的时候也是特别多人在拍婚纱照， 对不对？ 没错， 沿着这种公路大片，你看这种笔直的这种公路，来一组公路大片特别的合适。完美，完美。再来看这张照片，这也是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是吗？这个是， 啊，对，这是我们爬岗石卡雪山。 嗯， 对，岗石卡它是祁连山东段的最高峰，大概海拔有5200多米吧。 嗯， 准确数字记得不是很准了。然后我们爬了一段是从半山腰3600米左右爬到4200米。 哦， 啊。 海拔提升了1000米的高度， 对，差不多600多米吧。 嗯， 本来是想爬到大本营的，但是大本营稍许距离有点远。 哦， 大家户外的，因为我们客人户外经验可能不是那么的多，再加上海拔升的比较快， 嗯， 然后有一些可能爬的比较慢。 嗯， 对，所以没能到大本营。 对，你看这个岗石卡雪山，也就是说，在这个所以说是它的雪顶是常年都是这样的白雪皑皑的哈，就特别像这个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感觉。 哦，就是终年在那一个阶梯上是有积雪的。 雪对， 对，您刚才说阿尔卑斯山，祁连山被誉为是东方的阿尔卑斯。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这样一种雪山的景色。 不用出国，咱国内一样有非常非常好的美丽的可以看得到哈、嗯啊。这种在拍照时候这种颜色搭配啊，蓝天没有什么云，那边就是很干净的蓝天，很纯净的蓝天、嗯、再加上这样的一种雪顶的这种冰封啊，特别有一种是我们讲就是也不叫世外桃源，它是一种特别净化我们整个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有什么烦心事儿，我相信站在这个如此之美景的大自然怀抱当中、嗯、一什么都不是事儿了哈， 根本就不是事儿。嗯，所以说你看徒步徒步骑行一下，锻炼锻炼身体之外，还能够让整个自己就是感受一把超脱自然的感觉。 嗯， 这些又是什么呢？这种山的吧，黑黑秋秋的哈。 啊，这是我们在穿越大概70公里左右的一个无人区，叫祁连草原。 嗯， 对，是过了那边有个小镇叫央龙。然后这一片其实草原它因为退化比较严重，就是它的旁边有一个叫八一冰川，八一冰川、嗯、已经消融到只有80米厚的一个冰层了，原来是大概有160米左右。 哇， 对，就是嗯，可能气候水土流失啊，天气变暖啊，都会对它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这儿的植被也有一定的退化。 嗯，这会像发现只剩下草甸和一些简单的苔藓了。远处的那个冰川就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冰川吗？ 八一冰川吗？这个可能不是，因为这边看不太到、嗯、那个八一冰川还要更远一点。然后八一冰川是纯的是冰，这是还是山峰加雪的一个感觉、嗯、然后您可以看到那个它的山脉上面颜色是五颜六色的。 对对对， 有点像丹霞，但它其实不是丹霞。 哦，对，真是，而且它那个山峰的感觉是、啊、就是连绵起伏，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的感觉、 啊、 不是说一个大尖儿哈、啊。而且这个光线，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拍山峰或看山峰，光线特别好、嗯、我们看的挺多的，这种光线之下云乌云盖顶很少见，而且但是在它的这个近处的部分呢，有一个地儿在远处这个位置有一束光下来打这个雪山，这个 那一定是雪 的 地方对吧， 所以是很美的。 而且你看它的虽然就是光线比较暗、 嗯、 但是它的清晰度还是很好，很透亮， 它这个相机好 是吧、 嗯、空气也透，空气 也透，对吧，空气透。 对 对，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像咱们耀月带着这些喜欢户外的朋友们来这一趟旅行的时候，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国家地理范儿的西北越野之旅、 嗯、 那我们这几趟行程就这一趟行程的线路当中，主要是想带大家看哪几种地貌，然后想带大家感受哪几样就是别样的感受、 啊、对对，这条线呢主要会其实一次就把差不多六种地貌给涵盖了吧、 嗯、 先过了森林，然后湖泊像青海湖， 嗯， 然后草原就刚才说的祁连草原央龙这一块、嗯、然后雪山还有冰川，这原本的行程是有的，但是因为从16年的8月开始八一冰川就被封了，因为的确是被破坏的比较严重、 哦、 所以政府就不让进入， 保护起来了， 对，保护起来了、嗯、虽然很遗憾吧，但我觉得这个保护也是很有必要的，毕竟生态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嗯、 还有沙漠， 还有沙漠 啊，六种地貌 啊，所以就这么多种不一样的景观，这几天大概是怎么分布的呢？ 就是先从湖泊开始、嗯、然后 一路向西， 对，一路先向西再向北再向东， 哦，还有一点小折返， 画上了一个小圈儿， 就是一个沟啊，画了一个沟，嗯， 对，先是我因为在西宁那边还属于是中国大陆的第一阶梯嘛，海拔相对高一点， 嗯， 啊、 嗯 3000多米左右，然后先是过了湖泊，然后刚才说了爬岗石喀雪山， 对， 最那是海拔最高的地方，大概是4200多米，然后之后穿草原，过了草原之后，我们其实就翻过了祁连山之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梯，就进到了、嗯、嘉峪关那块儿， 对， 然后有长城啊什么之类的，嘉峪关之后就进入了我们的沙漠。 对、 哦、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它这种形成的变化啊，有高有低，因为到沙漠时候它的海拔就会下去了，就是 只有1700 盆地的，嗯，很有意思。那么咱们一会儿呢也是来看图说话， 好， 图有真相。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些都是跟山跟草原跟冰川有关的内容，像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整个的这种山石哈、啊、把天空分割开，而人在当中一站的话，就好像是这个就特别不像在地球，你知道吗？特别像外星感觉， 太空，外太空， 火星就原范儿的来了、哦、而且刚刚苗山提到，咱们既然是国家地理范儿的东西呢，一定除了有看有体验之外，一定会有人讲解，对不对？ 对，我们这次邀请了一位特邀的导师，他是 那个 哈林老师， 甘肃省他们那边的一个县志的编纂，然后他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专家，对， 那跟看看自己背那个团队差不多是不是？ 啊，对对对，哎，所以说有这样的专家在旁边的话，哎，我突然发现看看好像挺赚的，哎。他自己弄了一个这种高端团， 你看他忽悠人家， 嗯， 然后集体一报一个团吧，还能给点小折扣，是吧？ 对对对， 算是团购，然后顺便一路上让人家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 啊，人家还自己得掏团费， 啊， 真是的， 哎，对，掏着团费给他讲， 真是的哈。所以咱这就比较好了，咱们不用再担心这个讲解人的问题， 对， 有 咱们都配好了， 嗯， 对他，而且他能讲内容是超越普通的我们的向导，跟我们普及的仅仅是自然景观的一些， 嗯， 他会把历史故事然后地理的成因包括地质地貌各种各样的变化的理由跟我们讲解，就是因为这团其实是有小朋友参加嘛， 嗯， 然后对他们就是寓教于乐，到现场去感受地理的一些乐趣， 哎，跟小朋友们就说啊，什么叫做西出阳关无故人，你们来看啊，这就是嘉峪关，这就是玉门关，对吧，等等，这样他就会有故事有亲身体验，这比上一百堂课都来得更直接， 咱们得配一个语文老师 啊，是吧，哎，对对对，那苗山去吧。 哦，其实我不行，因为我 语文不行啊， 地理不好。 地理有地理老师啊。 我就是怕站在那儿，比如说我吟诵一首诗之后，我说西出西在那儿， 找不着。 西出阳关无故西， 自己的方位没有，啊。 西， 来，我们继续看图片吧，好吧？ 对，好， 啊，来看看这样一张图片，这也是在草原那部分的地方，远处有雪山，有雪顶，然后能看到山尖有草甸。有这个苔藓的地区，海拔的变化，你看到颜色的变化非常漂亮。那这些地方都是在祁连山脉这一带， 对，它在祁连山脉的南麓，对， 嗯， 然后它山体它颜色有变化，主要是它山脉里面的矿石里面的含的矿物质不一样，主要是三氧化二铁，所以它呈现红色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有一些呈现绿色的，那是可能是含铝比较多一点， 或者是铜之类的都有可能，嗯， 啊，对， 所以说它这种矿物质又开始普及了哈，对吧？又开始又可以有讲的东西了， 我都不敢插话了，真的到了化学这儿， 是吧？哈，对，我们聊聊看语文吧， 氢氧化二铝，我的天， 三氧化二铝， 哦， 三氧化二铁， 铁 啊，氧化铁就是， 哎呀，我学文的， 啊，当年我还好歹是个化学课代表， 真的， 对，没想到我学文的吧？ 好，你聊吧， 来，我们继续看图片吧。来，我们就看几张图片，然后我们就要进半点的广告了啊， 嗯， 我们得赶紧，看看这些个山石，我觉得这是雅丹吧，应该是，还是什么古城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烽火台。 烽火台， 对， 这是啥地方？ 这是明朝的一个烽火台， 长城当时的， 对， 都已经是破败的样子了。这些车子是车队，但是你们当时的车队对不对？ 对，没错。 嗯，一行几辆车大概会有？ 我们用的是四辆车，然后还有保障车 加一。 对， 嗯， 但这儿是因为另外一个车队跟着我们一块儿走的，所以多了两辆。 哦，那每辆车里面大概坐几个人呢？ 只坐三位客人，就是加一位司机，一共是四位。 一共是四位，就是后排的话是两位， 对， 不会在中间挤一位。 嗯，不会。 这太好了，要不然的话真的很难受。尤其呢是在这个有些颠簸路段的话，如果满员真的是非常容易晕车的一个情况啊，而且还有地方可以放放东西啊什么的，非常好哈。那这样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的图片，有沙漠的一些地貌，包括在沙漠里边能够怎么样吃大餐啊，还有这个草原上骑马感受落日骄阳，看看经幡以及这种在沙漠当中去徒步跋涉的一些个景色，我们一会儿继续跟我们的钟石一块来聊关于这样的一次耀月带着我们去感受国家地理范儿的西北越野之旅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锁定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八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元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又回来喽，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今天呢，耀略带着我们去旅行 Sparkle Tour， 来感受一把来自于西北的越野之旅，括号国家地理范儿的。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中青旅耀略的代表王正石。 欢迎。 你好，正石。 你好，大家好。 哎，继续来说说看我们的西北越野之旅哈。 对， 刚刚我们看过了一些个地貌，包括像是雪山啊，有这个冰川，还有草原、草甸、苔藓啊。那下个时间的话，我们刚刚从湖泊到应该准备要转战到沙漠地区了。嗯， 对， 就到了第二站了是吧？第三站了， 第三站第四站了，因为中间还有个雪山，然后第三站是草原，第四站就开始进入沙漠了。 哦，我们今天的顺序呢是湖泊、花海、雪山、草原和沙漠。 对对对， 现在是不是进入草原？ 刚刚草原说过了， 那就雪山 该到沙漠了。 哦，这就是沙漠了。 对对对，因为沙漠的这个块好像比较大啊。 对，到了沙漠其实是有点担心 啊，因为沙漠其实如果是自己走的话，的确是有一点危险存在。尤其是我们这次进的沙漠叫大敦门沙漠，它是在巴丹吉林沙漠，也是中国第三大沙漠的西南角。对，它也属于巴丹吉林沙漠的一部分。然后巴丹吉林它其实是世界上可以说最难穿越的一个沙漠，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沙漠，也就是说它的沙的地形变化非常的多，所以非常快，所以很难通过路标去辨识你自己的方向， 就没法看路标，因为一会儿它就流没了。 对，没错没错。然后因为它每年的降水量只有不到50毫升， 哇，很干， 所以很干。但是很奇怪，它那个沙漠里面有大概超过100个海子，就是、啊、对，就是水， 这么好事儿。 对，但是那海子大部分都是盐水或者卤水的湖泊，哦、也不能够饮用， 不能饮用， 很危险。然后，哎，有意思的是，就是巴丹吉林这个名字，它的巴丹是蒙语的一个人名，然后吉林它就是60的意思。然后最早他发现这个沙漠的时候，他是60个。在里面看到了60个孩子、 哦、 然后后来我们通过卫星云图才发现了一共有100多个孩子。 那应该叫做巴丹吉林加40， 巴丹吉林吉林 对，巴丹吉林吉林 120个、 嗯、对， 这么一个算术方法也是够了哈。 嗯， 看看图片吧，这些沙漠真的很美丽哈，能看到这个流沙，能看到这个风啊，吹着这个沙丘啊，越过山丘，就特别像李宗盛的歌叫响起来的感觉了 啊。风一吹，如果您站在沙漠的那个刀锋的那个位置、 嗯、 就是沙子一直会打你的脚背， 是吧？ 对， 这么明显， 非常明显、就是、这还算风小的时候，大的时候根本睁不开眼。 嗯，其实让我想起了一部电视剧叫做《精绝古城》， 里边就会有关于一种流沙的质感，而且包括流沙了以后，包括沙尘暴来了以后，人们该怎么办？他们当时被困在了这个沙漠当中的时候，又很无助啊。但是咱们不会。 对，而且这个也要看您选的时间，一般三四月份是那时候风沙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更靠近西边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风季，然后那时候去沙漠的话就会受到风沙的影响比较大。 对对对， 但我们去的时候是正好是最棒的季节， 就避开了各种各样的危险的时间段。 对， 对， 对，那我们精心准备过之后才会选择这个时间去让大家进入沙漠。 所以基本上每一条线路我们出发之前都是会根据当地的时间和气候去选择，比如说这个当地不是特别适合去游览沙漠的时候，我们的线路可能就有所调整了，是吧？ 对，因为大家也好不容易去一趟，然后没有选到最好的时间，大家没有看到最美的景色，其实是挺遗憾的。 对啊， 对， 所以这样一回我们可以放心了，就是说不用担心自己这个去了沙漠之后被一些个恶劣天气所影响。当然像这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小小的车在这个沙漠当中，这种感觉太孤寂了，太荒凉了。 是，然后这些车辆都是由我们那个专业的车手去开的，他们经常是走越野线路，然后参加一些户外的越野比赛的。然后他们可以做很多一些偏向于特技的动作， 真的是 漂移。 漂移是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 对，他们可以就是那个叫冲沙可以从我之前看过，他们从300多米高的沙丘上面冲， 300多米高往下冲。 对，这说到沙丘，那个巴丹吉林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沙山，叫那个秘鲁图沙山。它的相对高度是500米左右，它的绝对高度是1600米左右。500米相当于150层楼，140层楼这么高， 得有啊， 很 高了， 3米1层楼嘛，差不多这样。 咱们那个国贸37的高度是318米，中国尊的高度大概其实不到600多米，那就是这大概其实那个高度。 对， 吓死了人是要。 当然车可能开不到那么高，但是它能从一半的地方冲下来。 听你们说完，我发现我不光化学不好，数学也不是很好。 记忆力也不太好。到了这个更年期后期晚期， 而且我听到沙漠两个字就开始腿软了，直到现在。 你发现这个口舌开始发干，发干啊，整个人都开始拔干。 对，就是联想那个地方的环境。 对，但是 脱水了，做完节目。 但如果您真的进去体验一下，一个是我们后勤保障非常的好，完全不用担心。另外，开车的我们所有的驾驶员都是经过很长时间培训训练的。好，我们基本客人体验过之后，坐这种越野车在沙漠里面穿行越野。感受都是特别棒，虽然有一些害怕，有一点点害怕，但绝对安全。 而且在安全之外，在游览了风光之后，还能够来感受一把沙漠大餐，是吧？ 是， 来说说大餐的感觉吧，好吧？ 对， 好期待吃的东西 啊！那最主要的就是烤全羊了。那说到西北的羊肉呢，各有各的各说各好了。就比如说银川那个银滩那边，他们说自己的羊肉是最棒的。那 滩羊是吧？ 对，盐滩羊。对，然后青海那边也说 怎么都在北京买不到， 真的 特别难买。 是我之前去青海的德令哈那边碰到当地的老乡请我们吃羊肉，他说你吃这个，这都是草标羊，就是很早的时候就把他们剥夺了他们生育的权利，然后只吃草，不会喂任何的饲料。他的羊肉真的是又香又甜。 真是没有那种膻味儿。 对，他说我们这儿吃的都是臭羊肉。 他们不会习惯的。 是。 那在沙漠当中你们可以摆出来这样的一种特别唯美的这种餐桌呀，还有椅子啊，包括餐具，还有红酒高脚杯。这 不应该是沙漠的标配啊， 听上去作作的哈，感觉。 作作的。 对，当然进入沙漠嘛，本来是客人可能会觉得比较辛苦，因为的确在这种沙漠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提供非常好的住宿的条件，大家客人都需要自己扎帐篷，然后这当然对客人来说也是一个体验。那在其他方面我们就尽量去满足客人，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体验，所以我们专门就是进沙漠的前一天会安排保障车辆把所有的装备全都运到里面 啊。 对， 都弄到位，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到时候现场抓虾啊。 是没错， 在这样的沙漠当中你一眼望不到头，然后再伴随着耳边的风声，但是我会担心这吃着饭会不会沙子飘进嘴里面去 啊。如果遇到风沙特别大的时候的确会有这样的危险，但是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嘛，我们选择的时间都是比较合适的， 不是风季 进去，对， 就放心了啊。看到我们的网友了，泽哥他说 Hello， 你看看到这样的景色你就开心了是吧？ Hello 啊，这个 Hello 好了，也欢迎这个 乌法大人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以及像妮子啊，也欢迎大家。那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直播，就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进行的潮流梦工厂的视频直播《左右巡航旅行秀》。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中青旅耀约 Sparkle Tour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次顶级的国家地理范儿的西北越野之旅。我们走进这个从青海一路啊向西，应该会穿到甘肃。然后再往西，咱会到新疆吗？ 不会， 回到新疆。 从嘉峪关开始，我们就往北， 往北 ，对，东北方向进入了内蒙的、内蒙跟甘肃的交界， 到内蒙古，然后再到甘肃，就回来啊， 回来之后 这个过程， 对。 然后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像是有湖泊、花海、雪山、草原、沙漠这样的景色，所以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看几张照片吧。这个照片呢，就是在。就刚刚我们看的是有沙丘和车的合影，下面我们来看有沙丘跟人的合影。我最爱的是这张， 哇，这个倒影很棒， 这个整个这个光影的感觉哈。他们还竖了一面旗帜，上面是 National Geography 是吗？ 而且感觉就是这个山头是我的。 对， 这是我们同团的两个年纪最小的两个小姑娘，一个14岁，一个15岁。 14、15。 对对。 哇，他们有这种胆量，跟你们一块儿就这么野着造。 他们是体力最好的，到底年轻。 年轻是吧？ 我这个山爬到一半，我阵亡了，爬不动了， 直接弃山哈。 对，我把旗子就交给他们， 让他们 干 了。对，前面领队的是你吗？ 对啊，第一个就是我。 第一个就是你。但是我看你这个装备也就很普通嘛，就没有什么速干衣啊、防风沙的东西，就是个短袖一个短裤， 啊、 然后 短袖就是 一个 速干的 T 恤，然后裤子也是速干的。因为进沙漠其实装备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一个后勤保障非常好，所以也不需要携带太多的东西在那边。 而且也不是双沙漠靴，就是一双这个大黄靴就完事儿了 啊。没错，沙漠其实您赤脚也可以走，完全没有问题啊。 而且会发现觉得这个你们也没有什么所谓那种防风沙的那个 头巾、风巾 都不需要 啊，不需要， 补给比较好。 主要是因为有人帮我拿着东西，是不是？ 对， 有人给我带吃的，有人给我带补给品，有人给我以防万一带一些急救产品，所以我还需要自己拿什么呢？ 就什么都不需要，就自己玩就好了哈。 我就拿这个光着脚踹一踹沙子就行。 哎，对对 对，所以这样一种，它可以说是玩的比较有探索性质，而玩野的东西。很酷，所以拍完的照片的话，可能也会让你就是记忆终身。像这样的旅程，你去过几次啊？钟师， 我自己去过一次，然后带客人去过一次，再加上其他的机会去到青海的别的省市，别的城市还去过两次，基本上就4次左右吧。 4次左右啊，我觉得下一次准备什么时候出发，或者说没有自己的 明天 心念，其实 10月份就想再去，因为11的时候，那时候虽然别的城市可能一听到大国庆人到都人山人海的感觉，但是这块地方还是比较的，相对。抵达的人还是比较少，然后可以享受那种宁静的感觉。 对，真的你看不出来我们嘉宾啊，钟师兄这么斯文的一个人，玩的这么野。 对，看不出来，看上去就是很乖、很乖、很乖的样子。 没有，我可不乖了，老嗨。 出去玩了以后老嗨呢，是 这是变身了是吧？ 对，我经常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原地爆炸就跟你是。 我是希瑞。啊不， 暴露年龄，这个动画片暴露年龄， 就是变身了嘛。其实我还想知道，就是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推荐之后，也对一趟西北之旅就蠢蠢欲动的话，耀月这边咱们如果想报咱们这条类似的线路，大概什么时候会有团？ 这个月就是11的这个期间就会有， 11期间就有，也是为了11长假，对不对？ 没错， 大概是几天的行程，都会途经哪些地方？ 6晚7天，除了门源因为油菜花不开了，我们不去之外，其他的都还保留。 6晚7天，感觉就是把11长假整个霸占，是不是？ 对，没错，绝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而且这条线其实是比较适合，大部分人去参加，因为没有特别难，但是又有一点点小小的挑战，然后对于一些户外的初级爱好。都可以选择这条线。 对，那这样吧，我们来展示一下耀月的二维码，有任何的情况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跟耀月进行联络哈。大家可以进行截屏来去扫这个二维码，包括你想如果是11想要跟着我们如此啊，这个有经验 斯文、帅气、负责任的众石一块同行去到这样一次西北的越野之旅的话呢，赶紧要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呢跟耀月进行联系。 对， 我相信你这次旅行绝对不会后悔。 到时候他变身成什么样子，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 嗯啊，变身成什么样？他还能成什么样？ 就是看看到时候众石变，就是带着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到底变身成什么样子。哎、 但是我真发现刚刚的照片，众石黑了。被晒的 啊！那天我真的晒的额头全爆皮了， 因为种石的额头特别大，对，特别的 对 鼓。 我从十岁开始就热额头， 是吧？你看多有福气， 十岁发际线就高了， 这是天生的、嗯、高 了，好事儿啊！这是聪明嘛，对不 对？ 啊，这种线路一做，就是大伙儿都喜欢。继续来看图片吧，我们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哈，来看看像这样的图片是在什么地方呢？这有牦牛出现了呀、 啊！不是，这是羊，这是羊。 啊、 牛羊不分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整场我都不敢多那个。 哦、是羊是羊是羊、 啊，这还是在刚才在爬岗石卡雪山的时候、哦。对对对，我们遇到了牧民，然后那牧民跟我们说，大概已经在山里待了两个月了， 嗯、 就正好趁着那个草长出来的时候去放牧。 嗯， 他们自己带了。各种干粮在山里面的他们自己的露营地待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 所以你看他们这种也是会选时节的。 嗯，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差不多他们结束放牧的时间，就开始把羊往回赶了。 嗯，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啊，就得看命能不能遇得上， 看命， 对， 运气。但是我们的耀月会帮我们设计好合适的时间呢， 就是他们跟这些牧民约好哪天你们放牧就跟你们 对对对 对对，基本上看概率还是比较的大，能够碰到就是七八月份的时间， 对对对， 就是基本上好的时节。如果我们出去旅游觉得是好时节，那牧民朋友们可能也觉得那个也是放羊的好时节哈。 所以邀约嘛，就是另外一个音就是邀约，另外也是要约， 对， 所以呢要互相约起来，对吧？才行， 约嘛、 啊，对，约嘛，约 约 约走约起啊！来，再去看这样一张照片，我觉得可美呢， 嗯， 就是 哎呀， 经幡。还是彩旗儿啊， 对，金湾后面就是岗石卡雪峰、 哎、呦，漂亮。 其实因为它常年经常会被云笼罩着，我说实话我去了两次，只有这一次运气比较好看到了。 嗯， 对，因为它海拔的确有点高，然后当天其实这张图没拍出来，当天还有奇云，就是风吹过去然后云挂在山峰顶端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挺不错的。 我想多问一句，这些照片都是你自己拍的吗？ 不是，我们有随团的摄影师跟着。 哎呦，那这队伍里 大片就不成问题了。 对，想要发朋友圈完全不用担心， 有吃有喝 啊，有网 有网， 基本上有、 啊、 只有进央龙草原那一段七十公里无人区网络信号非常差，其他所有地方都能。 我们车上有车载对吗？ 车载 不需要，不需要，真不需要，因为现在村通公路、 啊、 国家设施非常的建设的非常好、 啊、 我跟你讲美国的一号公路周边都没有信号的。嗯， 哎，我们要好好说一说这件事情。 信号的黄石公园没有信号的，好吗？ 以后自驾干嘛要去一号公路呢？疯了这么多年。 来一把这个西北的越野之旅， 对 啊， 啊，真的非常适合自驾的朋友。 哦， 太好了。 当然会有一点点辛苦啊，因为有的时候盘山公路啊什么之类，如果您自己开车经验不是特别多的话，会稍许有点危险、 嗯。 但是如果您要自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条路。 啊，太好了！我觉得你看看这路，你看看这路，多美。 哇，真的很漂亮、 嗯、而且这都是大柏油路修的倍儿好的，不是那种破石头路什么的土路，没有， 没只有央龙草原那一段是、 啊、对 大概有啊非铺装的道路那一段， 这 稍 对吧， 稍许有点辛苦和危险， 但是也很酷啊。你看那个就是在远处拍完了以后，哎，对，我一会儿拿一无人机拍特别漂亮。 嗯， 离老远然后拍整个的车队、 嗯、 拍这个车后面扬起这样的一种这个沙尘、 嗯、 哇，真是美极了啊。 嗯，但是自驾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安全问题吧。 最主要还是你进不了沙漠，因为自驾其实如果自己注意的话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嗯、但是沙漠你首先车必须得放气才能进去， 对， 基本上车要放到2.5帕或者是1帕左右才能开到沙漠，尤其是巴丹吉林这么软的沙子里面，就需要把气放得很多才能去导、 嗯、 不会陷车这种情况、 嗯、 对。那你遇到过陷车的情况吗？ 我遇到过， 遇到过， 我当时开了一辆嗯， 你自己开啊？ 对，不太好的车，当然同行是四个人加上我、 啊、 然后车刚开到沙漠边缘车就完全陷进去了， 哇， 然后我们下来让一个女生在开，然后我们三个男生把车硬生生 推 推出来了， 哇， 就后来就不敢往里开了。 我跟你讲，遇到沙丘当中的陷车太常见了。很多人咱们在北京周边，你要去个什么各种地儿什么哈，还能够陷个车呢。我们当时那会儿去新疆的时候，在罗布泊周围，包括别说罗布泊了，还没就是从罗布泊周边的那个沙漠地带的时候，陷车是常事儿。我们还翻了一辆呢对 对，好多穿无人区的，他们就是做好了车就扔那儿的准备。 反正当时我们的准备就是翻没关系，反正也不会很硬，那个都是沙子嘛。 我以为是翻没事，反正不是我的。 就是你车翻了就翻了，没关系，然后把车再拽回来就好了。 哦， 反正都有拖牵嘛。 它也没有摔坏是吗？ 摔不坏啊，那沙子都还挺软的，所以的话你才会陷嘛。要是硬沙你也不会翻嘛，对吧？嗯，所以不用担心。而且那会儿我们还因为。真是没网，那块没有信号。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手机信号大测试，就在进这个罗布泊这个边界的时候哈，我们进行了一把测试，拿着移动、联通、电信三个手机的信号对比，发现最后还有信号的是电信。 哦，它的网可能架的离那儿最接近。 对，经常就是别的有信号，电信没信号。 对，特别奇怪。然后呢，到了我们进去了以后。进了这个腹地了以后，当然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当然我们会发现卫星电话有用，所以当时我们备了一台卫星电话应急用的。 对，卫星电话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单车穿无人区的时候是。 所以你们也会有一些后备的这个应急措施，对不对？ 嗯，对，我们所有车载电台，然后紧急的联系的方式全都随车携带。基本上小问题都直接当时就可以解决。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就是担心或者问到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意外，或者是真的如果出现了一些个可能我们团员们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的意外，该怎么办？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应急的预案？ 对，一般我们随行的领队都是有紧急救助证的，叫 A 什么 A 来着？叫美国紧急救援的一个 证件、 对，证件，然后都经过了一些培训，然后可以处理一些比较简单的突发的一些情况，包括身体上的受伤或者什么，然后出现意外情况，当然我们都会沿途就是提前查好所有的医院啊，包括一些紧急的救助的点在哪儿，然后在第一时间把客人送到那儿去 啊，就发现，比如苗山跟着你们团一块走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呀牙疼，哎呀不行了， 瞧我疼这地方， 然后重视过去，咔拔了，没问题啊，随团牙医。 你看看我这个后面的这个补给车上啊，有厨师，有医生， 他们感觉好挤呀、啊，这个车。 对，其实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可以全办了， 一个人 多 值是吗？ 对不对？ 真是厉害， 都我半路当医生 啊，真的、哦， 去找医生。那我是考了那个紧急救助证的， 肯定有这种证件才行。对， 所以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越野，甚至自驾。很多人还愿意出国，在一个漂亮的公路上自驾。但首先，我觉得要首先了解自己的驾驶能力，然后在应对各种的地势条件下会遇见的各种问题。然后在这个越野之旅开展之前，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耀越的这趟旅行，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向导、专业的团队，还有餐车的补给，能够让我们把这个注意力全部放在美丽的景色和旅程当中。 是的， 真是。所以欢迎像网友是川山啊，他来到节目当中，川就是山川那个川山啊，看来也是一位爱玩之人、啊。 欢迎哦， 欢迎 Matt Rosie， 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能够看到的就是关于无论是什么样的景色，咱们有随行摄影师，他们拍照之后，我们客人怎么能够获得这些照片呢？ 啊，我们都会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头，对，所 有 的客人都在。 哦，对，反正有网， 对， 这件事情很关键。 客人基本上都是第一时间就转发朋友圈。 对，没网的话也可以用 AirDrop 这样的，互相传，非常方便。好， 哎，你记得没有？以前就是带过团和一些，就是带着游客一块出去玩的美好瞬间嘛，现在记忆深刻的。哎 呀，我这人记性不太好，因为这些瞬间太多了。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去 啊， 但是其实小朋友最开始去之前一定是很多担心的，但是在旅程慢慢过半的时候，他们适应了这种旅行的状态之后，我相信小朋友的适应能力是比大人要更强的。 是的， 获得的欢乐肯定会更多。 其实倒没有您说的这个欢乐的这一块倒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因为我经常看到客人笑，但是有一个、 习惯了，哎呀，赤裸裸的炫耀。 对，当时有一张在青海湖边的拍着拍的一张 父女之间的合照，然后当时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是那女孩踮着脚，然后父亲可能身高比她矮一点点，然后就女孩指的在湖边拍了一张，就是我比爸爸长得高了那么一点点的一张合影，当时特别的羡慕，因为很想生一个女儿。 啊，你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先考虑女朋友的事儿再说。 怎么大家都是倒叙，真是的， 就是 不是刚才听见了这个有着姑娘开车你们仨推这种事儿吗？ 真是，你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去跟朋友们来感受了一把，就是到西北越野且撒野的过程。 对，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时间了，我们来做一些小的这种贴士吧，好不好哈？我们在准备这样的旅行之前，我相信可能每一位客人，或者说不一定每一位客人吧，很多客人在抱团之前一定会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跟担心。那你们应该怎么跟他去进行接触啊、沟通啊、 行前培训？ 对， 需不需要做一个什么小培训班之类的？ 基本上我们客人在有问到我们这个行程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销售同事都已经对这个行程非常了解了，可以把整一个行程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情况都可以跟客人讲到。然后大部分的客人会担心一些高反的问题，然后我刚才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说到了，我们途经的地方空气之间中间的含氧量都是非常高的，所以绝大部分的客人没有遇到高反。但是即使有，我们也随车备了药箱，备了氧气罐，就是这些情况都可以当时就可以解决掉。 所以说你看这种应急的这种药品啊，不用担心了哈。 对， 那对于他们自己的准备呢，有没有什么提示？ 一般只要穿上舒适的户外运动的衣服、裤子和鞋袜，这是他们最需要准备的东西。其他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为他们准备好， 就交给药月就好了。 对， 就这么简单。好，那其实我们现在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每一次你们出发都是从西宁集合是吗？ 可以从西宁集合，也可以从兰州集合，这两个点是比较方便的。对，它算是进入西北的一个门户吧。对。 那我们对于别人，因为我相信客人肯定不只来自于北京一个城市， 没错。 但全国各地的客人们一块儿到一个城市集合集结，集结了以后，然后你们再一起出发，然后往回返的时候怎么走呢？ 也是一样，其实就是把所有的客人都送到一个城市，比如说这一次的行程的终点就是兰州，然后为客人就是提前建议好他们航班的选择时间。 啊，这你说我们从西宁落地之后，我们不再折回到西宁来了？ 对，没错，回到了兰州，然后大部分我们会有一个预估，让客人购买大概是下午3点以后的航班，那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车在下午1点之前就能到达机场，给客人留够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回程。 太好了，那通过今天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的这个了解啊和相关的认知，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西北的玩法真的还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其实呢我们在国内呢就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地貌，我们的这个国土面积这么的广袤， 对呀， 有各种各样的地貌特征，各种各样的大自然景观等待着您的探索， 真的是来一场跟着耀月的西游记特别的合适。刚刚我们还有图片，能够有骑马的环节，有人牵着马，有人骑着马，特别像西游记的一些场景。那就让我们来展开一次你自己的人生童话就好了。 再次 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耀月旅行的王仲石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再见各位。 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